这是来自丝绒公路乐队的只为灿烂的瞬间。可能有一些朋友喜欢去看音乐节，那么你可能会有印象，在2015年的太湖迷笛的舞台上，当丝绒乐队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刚进副歌，整个天空倾盆而下的大雨，很多这样的雨水打在脸上的朋友呢，手挽着手一起来唱歌，那种一起来听歌一起来疯狂的感觉，只属于像这类音乐里面了。我们继续来听到孟庭苇的一首老歌《野百合也有春天》。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

像寂寞无人的船。 Amazing you， 繁华世界只是悲尘，爱情太引人入胜，没有你我不能。 Baby 是来自张靓颖的浪漫情歌《日落大道》，同时呢，也是今天是十二月的第一天，欢迎各位可以在早间出行的路上一起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发送消息，来回复一下，聊聊天，聊聊你对于十二月的期待，对于2018年最后仅剩的31天的一份心情。我的手机流量是在前两天刚刚用完的，所以我还蛮期待十二月份，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流量来用了。你呢？对于十二月的期待又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来听到陈晓东的这首歌，就叫做《十二月》。 心坐在天，像不太自然，没有了你，怎来冬天？亮了灯在四面，似一张熟悉的照片，心在远方，在这节日子，人有没有想再相见？随十二月令一切复燃，怀念就在目光里蔓延，回忆之中是你声线，动听没有改变。随十二月令一切复燃，怀念默默又经过一年，尤其喜日像年深爱过的故事，想像某天又见面，那一天泪光总有电，等待那天或许已十年，而你或我总会不变。随十二月令一切复燃，怀念就在目光里蔓延，回忆之中是你声线，动听没有改变。随十二月令一切复燃，怀念默默又经过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二，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流行音乐方面，钟欣桐全新单曲《听说的幸福》即将于12月3号上线。作为准新娘的阿娇，不仅通过歌声将幸福感传递给大家，还把这首歌曲作为婚礼祝福送给憧憬爱情的每个你。蜜蜂少女队在北京举行全新专辑发布会，带来突破概念的迷你专辑 Cream B， 为大众呈现独特风格的新曲。这次新专辑 Cream B 最终呈现出五首作品，分别是 Cream B、 Fantastic You、 Dangerous、 似曾相识、浪漫咒语。歌词的主题、制作细节、歌声演绎都传递出了无处不在的美丽、自信和勇敢。SNH48 Group 第五届年度金曲大赏 Best 50歌曲总决选演唱会将于2019年1月19号在广州体育馆开唱，五团成员将共同参与，现场将揭晓由粉丝票选出的50首人气歌曲和演艺阵容，公布全新的七人小组合阵容，并且发布 SNH48 Group 自组建以来最为重大的官方发表。本届金曲大赏演唱会的投票终报于近期刚刚公布，由 SNH48 戴萌和莫涵组合演绎的《就差一点点》延续了此前的势头，拿下第一。 BEJ48 Team B 也一鼓作气，在粉丝的支持下拿下16人曲第一。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九点继续音乐加速度，十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十二点节奏驾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受到雾大的影响，截止到早上8点钟，大广高速求贤到世界出京方向封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FM 九七四， 北京 Music Radio。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是闪电匆匆流过的沙，该不该放开那些无谓思量，你和我却都还有一点挣扎，要怎么说服自己坦然面对 陈淑桦说你爱我，这是一首我们小时候再熟悉不过的歌了，但是也是一首没有办法在家长面前去深情肆意演唱的歌曲，要不然那个时候会被认为是没有把精力完全投入在学习上了。1995年的淑桦盛开 Forever 专辑，陈淑桦说你爱我，这张专辑也是充满了节奏和布鲁斯的味道，比如说里面有王志平，有娃娃来帮助他，还有陶喆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开始在乐坛崭露头角。继续我们来听听，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些磨练，让他在1997年才能发行个人的第一张同名专辑，来听到他在专辑里面的心乱飞。 说你懒得管我，说我像乌龟踮着到处乱追，你真的最了解我，哪怕是我的想法东南西北，我想过得快乐夜里好睡，一切你说给我一点I really hope so. What time I do 才是对 Oh yeah.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你说该做个选择，我怎么知道这样就已经被。 各位在心乱飞的同时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你可以拿起手机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呢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形式来跟我聊聊天，分享一下这两天的周末你在早间出行有什么计划，你在路上的所见所闻，你可以用文字也可以用拍照的形式来告诉我，你在那边你的景色，你眼睛当中看到的景象又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我们进入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铿锵玫瑰 Summer 还留言说周末要起床收拾去加班，包括刚刚还说刚刚啊，我说到了自己这个上个月流量刚好用完就来了十二月份，刚刚说啊我是流量不限量的。还有说句心里话也说美好的十二月份从这样的一份问候开始，周末快乐，正在收听的各位朋友。继续我们要在音乐加速度的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电影歌舞青春里面的一个插曲，是不是有一种回到高中的感觉？We are all in together.This together 就是来自歌舞青春第一部电影当中的插曲。我也欢迎各位在周末如果没有什么时那个没有什么精力或者没有什么机会往外面去的话，不妨可以在家里面重新找出这部电影再来看一看，的确还是不错的。像我这样的可能不太爱社交的人，在上周末的时候除了上班除了直播之外，可能就是在家里面打扫卫生，两天看了四部电影。继续来听到楼志祥爱风头。 月球够不够，我被你上顶楼，赴汤蹈火为你做，每天盯紧面膜，给你香槟漱口，上六百

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就在刚刚，亮世如神还在公众平台上跟我发来留言说，手机上就会有这首《海草舞》，每天都会听一遍。刚开始呢，还以为是我的手机来叫了，把你叫醒了，是设作了闹铃，对吗？ For money, you got it not. Never keep your house clean, you got it not. Wearing dirty laundry, you got it not. Is that what you call flirting? You got it not. You ain't even working, boy, get a job. And maybe when you wanna start growing up, we can boom, boom, boom, maybe ball in the. Oh, no. You don't like kids, you got it not. And you still smoke sticks, you got it not. Is you afraid of Blue's Clues, you got it not. Do you still use a Bluetooth, you got it not.You love party parties, you got enough. What? Cause they only show off your muffin top. And baby, when you wanna start growing up, I wake up, boom, boom, boom, baby, fall in love. Let's go. I'm bummed for the weekend. You got enough. You're arguing with my best friend. You got enough. You're all the hottie hotties. You got enough. If that's the way you're partying. You got enough. And everybody want me. You got enough. But you're kinda hot, so I thought why not? Oh, well. And baby, when you wanna start growing up, we can boom, boom, boom, baby, fall in love. 狂欢！即日起，一汽大众新老客户购车，可享租购、置换、双享保险、金融、无忧贷款、再购、推荐购等十二大暖心礼包。更多精彩，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记事。 刷牙，洗脸。早上7:20，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7:45，换上漂亮和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8点。 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 周杰伦甜甜的，让我想起的都是那些可乐鸡翅啊，什么蜂蜜吐司这些。如果说你也是刚刚起床的话，千万不要忘记了给自己买一个早餐。同时呢，欢迎各位在九点半之后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到时候会有索取歌单的一个关键词分享给各位。接下来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的最早期让我们认识到他的一首歌曲 Love Story。 We were both young when I first saw you, I closed my starts. I'm standing there on a balcony in summer air. See the lights, see the party, the ball games. See you make your way through the crowd and say hello. Little did I know,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盼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流行音乐方面。近日，易烊千玺在天津的成人礼舞台现场首唱了新歌《Don't Tie Me Down》，迎接成年的自己。同时，他的首张个人精选专辑《我乐意沉默，释放内心焰火》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正式上线。易烊千玺用平静一词形容成年的感受，认真的表示，当前最想干的事情是学开车拿到驾照。易烊千玺以一首 Don't Tie Me Down 拉开成人礼的序幕，而后先后带来了翠乐团的念旧、陈奕迅的好久不见、王力宏的需要人陪、周杰伦的搁浅等歌曲。在演唱红豆时，大屏幕上出现了14岁时候的易烊千玺与18岁的他隔空对唱。电子音乐制作人竞演秀节目《极客电音》今晚8点将在腾讯视频播出。节目由张艺兴、大张伟和尚雯婕担当主理人，旨在推广中国的电音文化，为原创电音制作人发声。近年来，电音在国内的发展稳步上升，积累了一众电音的狂热爱好者。但是另一方面，大众对电音却缺少认知，文化积淀不足，导致中国本土的原创电音发展缓慢。企鹅影视高级副总裁马彦坤表示，《极客电音》作为2018年自制综艺的收尾大作，创造力是模式当中的重要内核。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北三环东路辅路外环东向西方向，三元桥到太阳宫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题，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前方没有终点，奋斗永不停息。 和自己赛跑的人，来自李宗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也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1201来索取今天早上的歌单。接下来我们进入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没错，千万不要被刚刚的那段弦乐和钢琴所迷惑了。音乐快车道依旧会有这样的快节奏的歌曲和动感的旋律来陪伴你出行。来自 Script。 Life she has seen all the meanest side of me. They took away the prophet's dream for a prophet on the street. Now she's stronger than you know. A heart of steel starts to grow. On his life. Struggling to make things is right, that's how a superhero learns to fly. Superheroes 来自 Script。 同时呢，在接下来我们继续还要听到一首新歌，是来自南征北战刚刚发行的没多久，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他希望有两个事情通过音乐结合到一起，一个是亲情，一个就是梦想。当故乡在记忆当中和冬天与夏天这样有一个交际的时候，我们的梦想和家乡的距离又有能多远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沉默的誓言。 家的距离写满了你的命运和艰辛，你是我一半的生命，也曾有阳光灿烂的过去，都成了回忆。 内心的独白，有多少愧疚和无奈，生存像沉重的行李，谁又能够置之度外，本能的放下一切无怨无悔，我却曾任性的去怪你，最爱的孩子即将离你远去，还剩多少时间去爱你，曾经是那样的年轻，憧憬着初恋和幸福的生活，默默地承受着前行，日夜的操劳，盲目的奔波，有一个无眠的夜，车间里加班的夜，你的眼泪是对我的洗礼，就和这烛光一般的软弱线， 沉默的誓言来自南征北战。同时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来自赵薇的我和上官燕。我是思萌，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明天早上八点钟依旧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的音乐加速度。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回复1201来收藏我们今天两小时的出行歌单。 1999年